飘过，回头又见，长夜细数别时情，还幸有爱不减半点，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，谁可想到谁能预算，其实你对我痴情，藏在暗里已多年，在这天终于要说一遍。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，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别听到自己笑声到永远，如果可以回头避免，也许彼此好过点，无奈看你此刻眼睛，仿佛我不应拒绝邀请，谁知应要如何辩证，才是有爱与痴情，为害怕爱火烧完，现有的知己已再不见。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，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别听到自己。